率先做出表率的是诛仙战队的牧师选手陆世林。这是萧杰自己发掘到的一个在他看来十分优秀的牧师选手，在收购了诛仙战队后自然被他塞进了战队，算是他绝对的嫡系。要照他内心的本意，队长一职都是要直接交给陆世林的。好在萧杰也不傻，知道自己带来的不是半队人马，只是这么一个人，到底还是势力单薄了点，就算有他这老板做靠山也未必就能服众。所以队长还是由林毅先当着。此外，萧杰还特意将诛仙战队曾经的队长张简请过来帮忙。诛仙战队的这一番交替倒是没有发生什么情绪上的不快，只是此时此刻老板萧杰的情绪可是相当的不痛快。他自认为高明的布置在擂台赛上好像一点作用都没看到，这让他非常怀疑这帮选手的执行能力，否则的话怎么至于输得这么难看。眼下他们想进军决赛，必须在团队赛里赢三个人头分以上，真要继续刚才擂台赛中的这种表现，萧杰真的要绝望了。还好团队赛他心目中诛仙战队真正的核心选手终于可以出阵了，这是诛仙战队的真正实力，走着瞧吧星星。萧杰瞥了星星这边一眼，骄傲自信的笑容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擂台赛和团队赛之间的休息时间很快也已经过去，诛仙选手开始上阵。选手名单没什么新鲜的，就是他们擂台赛的那五人，再加上陆世林。 好好打，把仇当场就报了， 小姐对队员们喊道。 哼，这就算仇了？那一会儿真被淘汰了要算什么呢？ 结果接过他话的却是星星这边的叶修。 不愧是大神，相当的有自信啊。 小姐语带讥讽，哪里还有丝毫刚来赛场时和星星交流的那一团和气了。 应该的， 对于萧杰的嘲讽叶修点了点头。 哼，你会为你的自负付出代价的， 叶修哭笑不得。 我还以为自负的那个人是你呢，团队战你没有给什么指示吗？ 萧杰阴沉了个脸。团队赛他没有说太多，但多少还是要交代几句的，他收购诛仙可就是为了享受这运筹帷幄的乐趣。 最好不要，不然的话比赛太早结束，联盟又要为新赛制是否合适加班开会讨论了。 陈国丝毫不顾形象的大笑，他早就瞅着萧杰不顺眼了，总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打得出色就是他调度有方，打得不好就是场上选手发挥的问题，这人还真是把自己当回事儿。叶修要是不还击，陈果也要冲上去回他几句了。还好叶修抢在了前面，比自己回得精彩多了。这种有理有据的垃圾话正是叶修的强项。联盟想在挑战赛里先试验一下新联赛，但忘了挑战赛里强弱悬殊分明。没见家世那边已经三下五除二收工回家吃饭了吗？这星星对诛仙结果也这么利落地结束掉，那联盟在这挑战赛再搞的实践最后得到的会是怎样的依据呢？这确实是个相当犀利的问题。 撑住，一定要多撑一会儿啊。 陈国火上浇油的又来嚷了两句。 哼，希望你们一会儿还笑得出来， 小杰回道。 那是必须的， 陈国骄傲地说。一向最喜欢各种担忧害怕的他，在这重要关头突然充满了无比的自信。他坚信他们星星无论如何也不会输给眼前这种人的队伍，那不专业。星星战队这边参加团队赛的选手也开始上场了。由于擂台赛星星只是出战了三个人，所以团队赛这时会有哪些人出场依然还留有悬念。一路追看挑战赛的玩家对于星星这么抢眼的队伍大多都挺熟了， 此时对这个问题相当留意，就连电视转播的解说此时也在和观众一同猜测着星星这一场团队赛的出场名单。直至此时，星星选手开始上台，悬念揭晓。走在最前的叶修，这不只是星星战队的一位大神，更是整个荣耀圈至今都无人可超越的主。在他之后是孙哲平，以繁花血景之名距离荣耀巅峰只差那么一步的人。再之后，从现场的一片嘘声中就已经可以猜到出场的是谁。魏琛为求胜利可以用出任何手段，胸中从无下限这种概念的家伙。而在嘘声之后，顿时观众突然又开始改用掌声欢迎，因为又一个上场的正是今天为星星在擂台赛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的选手乔一帆。同是出于一队的选手，在擂台赛上其实也是差不多相同的战绩，但是受到的待遇却是完全的两极化，这也不得不说是奇葩一件。在乔一帆之后，上场的选手显然也拥有相当的人气，引来了阵阵欢呼。正是星星战队本次参赛以来一直很受瞩目的选手唐柔，不只有过硬的技术，还有出众的外形，在线下赛一亮相后引发的关注是全方位的。只是有关唐柔的事宜，这些天陈果就没少接到各方面探寻的意向，更有神通广大的家伙直接找上唐柔，试图带走这位选手。这些人似乎对星星的状况都已经挺了解，于是都觉得以唐柔这样的条件会甘心在这支队伍中效力，肯定是因为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而为了这样一个各方面素质都相当优秀的选手，很多战队都愿意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来得到他，这让各大俱乐部的人马都拥有相当的自信。只可惜他们实在没有完全了解唐柔的底细，他们自以为完全可以打动唐柔的丰厚待遇，对于唐柔来说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他到底要的是什么？这是在接触过唐柔之后各大俱乐部都在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只可惜没人理得清头绪，而后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柔在星星一次又一次的出色发挥，这让他们十分痛惜。这样的明珠暗投赤裸裸地发生在他们面前，他们却无力去拯救，这真是太让人遗憾了。唐柔之后上场的是星星的牧师选手安文义，治疗本就是一个比较温吞不太抢眼也不会怎么让人热血沸腾的职业，再加上身边的队友一个个又是这么光鲜，安文义上场时现场的气氛明显有一些降温。不过对于这一点安文义丝毫不以为意，因为他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过什么应该赢得欢呼的表现，这时候真要有人尖叫着欢迎他，那才是件很奇怪的事吧。结果上了台来，却看到诛仙那边的牧师选手此时还没有进比赛席，而是站在场边等着星星的选手。叶修、孙哲平、魏琛、乔一帆、唐柔一个个从他身边走过，他都只是保持着微笑，未做太多的理会，直至安文义走上来时，他主动迎了过来。你好。陆世林朝他伸了右手。你好。安文义自然的是要接过握一握的。这场团队赛将是我们之间的胜负。陆世林接着就来了这么一句，再然后已经抽回了手，微笑着离身而去。安文义怔了怔，手还亮在半空中，对方的手根本就只是和他随便搭了一下而已。至于陆世林那话的意思，从他握手这态度上还会很难察觉吗？他是暗指双方牧师水平的差距将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 真是个嚣张的家伙呀。 魏晨惊叹着，陆世林对安文义的挑衅星星众人都听到了。 心理战嘛，不聊。安文义摇了摇头表示， 也不全是。 叶修过来说，治疗确实经常成为比赛中的赛点，这也是种不错的战术思路。 我会努力的。 大家都会。 那你们就多出瓦力，最好不要再让来老夫来拯救你们。 微臣懒洋洋地说着，就往他的比赛席位钻去了。这一场团队赛，他是以第六人的身份出战。星星众人随后相段入席，刷卡登录角色，裁判审核检验后，双方角色进入对战房间。随着最终的倒计时后，双方角色载入比赛地图，星星对诛仙决定两队谁能进入挑战赛决赛的最终决战，正式打响。双方选手各自刷新在地图角落，而后就已经各自冲出。地图双方都是研究过的，至于开场战术，那没有临到场才开始商量的，都是事先有所准备，这之后再根据场上情况临时调度。诛仙战队四剑士围绕在了陆世林的身遭，保持着完整的阵型开始向前挺进。而星星这边呢，一开场众人就已经散开，像是毫无战术安排似的，散满地跑乱在了地图上。当然不会有人相信星星真的是没有战术完全胡来。转播解说此时就通过上帝视角查看地图，观察星星每个角色的动向，以此来判断他们的意图。 大家看到一寸灰和小手兵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近，向前移动的速度也并不如那三位迅速，显然攻坚的角色无论如何也不会交给他们二人。至于其他三位，叶修、孙哲平，一个斗神，一个是第一狂剑，我想说除了韩文清，联盟还没有比他们更具攻击性的选手吗？至于唐柔，虽然只是一个新顶，但照我来看他的攻击性也丝毫不比两位前辈差，但以风格而论，我觉得即便是在联盟中也没有比这更具攻击性的选手阵容了。